一家一团去旅行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-6人专属小团，时间自由，行程封闭，专车专导，服务专享，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。欢迎致电100-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7:06 来了，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。 全是女的， 我们家男的多。 广播这么一开呀、我心里乐开了花。87.6空中笑林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每天一大早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，太逗哏了。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，演员打小勤学苦练，终于拿下豪派马派，早已桃李满天下，但是不写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。作品是代代相传，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呼伦拍马褂。别看这个年轻人，他平时时尚有黑豹，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。 这每天一大早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，太逗哏了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前两天呢，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曹云金做客空中笑林节目当中呢，为大家展播了曹云金表演的传统单口相声官场斗的几个片段，很多听众呢也很有兴趣，希望我们再继续往下播。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接着昨天的节目继续请您听这段官场斗啊。如果您没有听到之前的内容呢，正好曹云金在这段录音当中呢还有对前面情节的一些个介绍回溯啊，请您来听这段棒打亲王。 官场斗接演前文，上回书说到刘墉参了乾隆之后，这官是没了，官没了之后呢，被贬到家里边，三天腾府给我离开北京城，哪儿瞧见你哪儿宰你。皇上生气，在金殿上坐着，和珅上殿献计，金殿定计，准备害刘墉，明三暗四。怎么叫明三暗四？旨意上写的是3万两路费银，其实给了4万两户部拨银，为了陷害刘墉，准备宰了他。刘墉觉得这里边有事儿，吩咐自己的管家张成、刘安，你们俩人啊，把7王爷、8王爷、9王爷，还有和珅、和仲堂留住了，可别让他们走了啊，在咱府里边待着。您这不胡闹吗？仨王爷、1中堂，我们哪留得住去？怎么留不住？您敢留，您官做着大。刘墉了不得，武英殿大学士，礼部天官左都御史，敕封3000岁太后育儿干殿下，见官大一级，南书房行走，一品大员。您敢留？您看这屋里这几位，我们敢吗？您看和珅，文华殿大学士，兵部尚书，九门提督，一等男爵，赐8屠勇号，8骑兵正都统，我们敢拦他？这是最小的官了，往上那仨都是亲王，不敢拦，不敢拦没关系，门锁上，锁门，那不胡闹吗？王爷在屋里待着，锁门，给反锁里边。再者说了，锁门他也不干啊，他伸手拨锁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拿杆棍棒他手。哎呀，您太看得起我了，他要踹门呢，没关系，杆棍棒脚脖子，棒怀子，我那行吗？没事，有我的话您放心，只要您说了有您的话，我就敢打，我还怕什么呀？您敢残皇上，我不敢打王爷。没事，您交给我吧，往死了打。别往死了打呀，只要他拨门踹门你就打。这都交代完了，刘墉上金殿，到了金殿以上见了皇上啊，3言2语，皇上还是喜欢他，喜欢刘墉。为什么呢？能人能办事，也聪明， 啊，有学问，自己的一员大将不能舍掉。刘墉啊，你不应该这样，说来说去官复原职，官回来了。刘墉很高兴，臣谢主隆恩。行了，你这官也回来了，那银子归你了，回家吧，我得留着你，得留着你气我呀，回去吧。哎，皇上，那我回去了。回去之后赶紧让七王爷、八王爷、九王爷还有和珅来见我来，三位王爷不来就无所谓了，和珅必须来，我找他还有事呢啊，去吧。哎，答应挺痛快，自个儿这顶子回来了。刘墉转身奔家走，骑着自己穿朝马高兴啊，高兴，嘿，太好了，心情特别的愉悦，一边走一边唱啊，唱的是什么咱就不学了啊，因为我想让他唱什么他就唱什么。奔家走，来到李氏胡同，又在西口这儿自己翻身下马，牵着丝巾往里边走，来到自个儿家门口这儿，张松刘安在门口待着，等着他回来。咦，把马带回来，张成吩咐手底下人去牵到后院认上去，马已经回来了，俩人过来，给公子请安，给公子请安，给爷请安啊。哎，您这顶子又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您真有能耐，这月18回了，我们给您算着了。记着这个，怎么着，进去吧。哎，刘墉进来，刚到门道呢，张生，我问问你，仨王爷呢？和珅呢？屋里呢？没走，走了吗？门锁上了，哪儿走？行啊，你们俩小子，锁门没闹。按您说的，锁门怎么能不闹？七王爷、八王爷、和珅不闹，九王爷能不闹？九王爷闹得最欢，跟我这急着白脸，连钻带蹦，伸手还要摸门，然后呢？然后打了，打了，打了，擀棍棒手腕子，然后肿了，干啥呀？那个人不肿了呗？然后呢？然后他手不行了，上脚，哈，踹门了，还踹门了。你怎么办呢？打了，打了，赶棍棒拐子舞，然后也肿了，肿好像大腿一样粗，照死了吧。刘墉叹了口气，哎，张成，你是要疯？你敢打王爷？啊？你疯了？这不你让打的吗？我让你打，你说呢？他拨门棒手腕子，踹门棒踝子舞，你让打的？是我让打的。我说他拨门，你在是拨门打的，可我说你打，你别真打，废话，我不真打，他走了，你找我要人，我怎么办？张成，他是谁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九王爷，你知道他是王爷就好，金枝玉叶，打了他，死罪一条。你疯了？你敢打王爷？哎呀，哎呀，他让我打的，还不承认了？这是，你说你给我逞要的，你说你给我逞要的，你敢打吗？那你让我打的，我能不打吗？你现在你怨我。 刘墉一想也是，心说是我让他打的，但是既然出事了，他真打了。 我得吓唬吓唬啊，实在不行我得赖他身上，但是没事，肯定没事，我想办法帮他解决。张成，打了王爷，你知道你犯什么罪了？ 我该被剐了。 我最不该的不应该是打王爷，就不应该在你府里待着，到这儿跟你合作没有好处。别打别打别打，现如今是这样，张成想死还是想活？ 那不废话吗？当然想死。 我爸 什么？当然想活。 想活就好了。嗯，想死啊是最简单的。 我知道我不想死。 想死把你送九王爷那儿就行。 别人你把我送王爷那儿，他不得把我剐了？ 我不能这么干啊，我得想办法让你活。现如今是这样，想活得看你胆儿够不够大了。中堂，我连王爷都打了，胆儿还不够大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对对对，胆儿够大了。那好，这样，张成，你上后厨拿一把菜刀来。 好，我把王爷给宰了。 冷静啊，冷静，别宰了呀。你宰了行吗？不是，那我拿菜刀宰谁？ 谁也别宰呀。 你去拿把菜刀。那我拿菜刀干嘛？宰只鸡。 没有叫鸡。 谁叫鸡？七王八王九王和珅小名叫辣猴，外号辣子，没有叫鸡。他们谁外号叫鸡？什么后院养的鸡？宰只鸡。宰鸡干嘛？把那鸡血都抹在脸上啊，浑身都抹上鸡血，然后你装疯。装疯怎么装？让刘安在头里跑，你在后头追，拿着菜刀追他，你要砍死刘安，这就疯了。你嘴里得喊啊，我疯了，我要当玉皇大帝呀，啊，我要杀人了，我要砍死刘安，假装疯，围着书房一圈一圈的跑。哪个书房？就是咱石头那屋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哦，我跟那一圈一圈跑，假装你就疯了。哦，我装疯。 对， 你追一会儿，我让手底人喊中堂回府，那意思就是我回来了。然后刘安呢跟你说，你别闹啊，张成，中堂回来了，一会儿让他揍你，你要再跟我这儿耍混，我就让他揍你。没事，骂他接着骂，他一提我连我一块骂，骂得越难听越好。刘墉这不犯贱吗？你是不是中堂，这个我怎么着还得骂刘安？对呀、啊，这假装装疯，装疯我是行，这个我骂刘安我也敢，可是骂您我不敢啊。客气，客气，连王爷都敢打，骂中堂你不敢？ 哦，对对对对，我这不是谦虚谦虚吗？ 我这骂你的吧，啊，骂的越难听越好啊。那得了，这儿都安排完了，张成刘安俩人来到后院， 拿起这个 宰了，血都洒在身上，拿着菜刀，刘安，好吧，我追你，你可得装疯，你得喊大点声啊！你放心，没问题。 我疯了，我要杀，我疯了，我要杀人了。 刘安过来，这么喊可不行啊！什么喊我疯了？那是疯了才说这话。哦，你告诉人家你疯了就完了。哦，这哦，不能这么喊，不能这么喊啊！不能这么喊呐、啊！我要杀人了！刘安，我砍死你！我要当玉皇大帝！刘安头里跑，他满脸是血，拿着菜刀追，围着书房这屋一圈一圈的可就转起来了。喊的嗓门还挺大， 坐着七王爷、八王爷、九王爷，还有和珅。七王爷、八王爷一小板凳，九王爷呢，坐这板凳呢，和珅在边上蹲着，干嘛呢？给揉手揉脚呢，肿的太大了。揉手揉脚，外边喊，他们可听见了。哎，和珅，别揉了，别揉了，听着，外边怎么回事？就听外边张成那儿喊我，我要杀人，我砍死你呀！怎么着？听见了吗？张成要杀人，怎么回事？张成要杀了我，你看，你看。张成要杀人，疯了，这就难怪了，给自个儿解心宽啊，这就难怪了，疯了他，你看，疯了要杀人，我说他敢打王爷，哎呀，还不能怨他，七哥八哥，你们瞧瞧，哎，我不去，哎，去了一会儿他打我，我看你，我看你，一瘸一拐的过来，扒着门缝往外看。正瞧见张成满脸是血，拿着菜刀追刘安，可不吗？真疯了，一脸血，拿着菜刀还要砍人，这还了得？和珅过来了，哎，王爷，刚才好好的，哪就疯了？甭来这套，骗孩子行，我不上这当。你瞧瞧，满脸是血，拿刀砍人的，不是疯了是什么？骗人的。知道打了王爷害怕，这会儿装疯，我懂这个，不能吧？俩人正说话呢，正这功夫，听见外边有人喊了：“中堂鬼舞，哎，罗锅回来了！行了，咱一会儿看看这张成到底是真疯了假疯了。”罗锅回来了，外边刘安又喊上了：“张成，我告诉你，你别闹了，你要再闹，一会儿我让中堂收拾你，让他揍你。”谁？中堂，刘墉，刘中堂，少来这套！我才不怕他呢，我砍死你！还刘墉，刘中堂，不就是罗锅子吗？啊，罗锅子今天过来，我拿菜刀给他拍直了，我把他这头给他拍直了。 刘墉心说：“这个气呀、啊！”哎呀，骂的是够难听的了，我让他骂他就骂。 哎，你敢说咱们中堂是罗锅？怎么了？这刘府上上下下的，谁敢惹我，都把他撅成罗锅。而且一会儿一个一个给他拍直了。 刘墉站门口心说：“你就别重复了， 还重复一遍。” 九王爷趴着门缝往外看，往外听。就听外边刘墉说话了：“ 刘安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哎呀，这个老爷张成疯了，疯了！来人，来人，来人！这个，给他绑上，绑上！ 有人胡辣抄，挖肩头拢二位，给张成绑上，绑的也不是很紧，大柱子似的。 疯了，真疯假疯？罗锅子，我劈了你！” 差不多完了。 罗锅， 差不多完了啊！再喊罗锅不管你了。 刘墉，你要干嘛？ 这玩意儿是灵哈。 刘安，他怎么了呢？跟踪了回，他疯了。哎呀，张成疯了，刚才呀、啊、还打王爷呢，把门锁上了，拿杆棍打王爷啊，打王爷，这还了得，那是金枝玉叶， 在院里作戏跟这蹦， 哎呀，那可了不得了，不应该打王爷呀，不应该打王爷。到底是愿意打呀？不能打呀，王爷在哪儿？还跟书房内屋了，你赶紧瞧瞧去吧。王爷手都让他打肿了，我看看去，我看看去。 刘墉迈步往里走， 这门怎么锁上了？ 刚疼我了，赶紧给打开，打开。 都打开了，你瞧啊，三位王爷和珅在屋里边。 刘墉，赶紧去！哎呦，王爷没事吧？ 没事。你瞧，你瞧，叫我肿的跟大腿一样，还没事。 哎呀，我这不知道，我这出去一趟，我这安排饭去了。您看您怎么就这样了？ 那张成，他敢打我，猴崽子！ 刘墉，他是疯了吗？ 是疯了， 不疯了他敢打王爷吗？ 哎，疯了算了吧。王爷一想，我不能跟一个疯子上令，不能跟他计较，对不对？我这么大王爷，和珅过来了，和珅坏。 王爷，咱可不能中了奸人的圈套。依我说，这张成没疯，这是装的。 哎，有可能是装的，我瞧瞧去。埋伏打屋里边出来了，呼啦朝大伙都跟着。刘墉边上还劝：“哎呀，张成是真疯了， 是吧？我看看是不是真疯了。” 你瞧，张成在这绑着呢。 哎，来了，小九。 他管王爷叫小九。 小九来了。 和珅，你瞧是疯了。他管喊我叫小九。好家伙，这胆儿也太大了。小九过来。敢打我，我真应该重办你，不看你是疯了，哼，非得把你剐了不可。和珅过来，嗯，王爷不对，假装的，咱们得试一试。把旧王爷叫边上，怎么试？这样，咱看看他真疯假疯，一会儿您过去问他是认打还是认罚，他准得回答。认打怎么说，认罚怎么讲。如果说认打，打他1000板子把他打死，那认罚，认罚磕3个头没事儿。他要选择认打，那他是真疯，咱借这机会把他打死。他要选择认罚，假疯打死。 我就是里外打死。 不是，他要是真疯的话，不一定非得打死，咱不就不跟他上令了，对不对？不跟他置了气了。哎，行，那我过去问问吧。 王花，我得问问他， 看看这真疯是假疯。 张成，什么罪名敢打王爷？哼，现如今，你说吧，是认打还是认罚呀？ 小九啊，认打怎么说，认罚怎么讲啊？ 嘿。跟你说的一样， 真打，打你1000板子， 那不就打烂了吗？ 和珅在旁边心说：“该死，跟我装疯！ 王爷听见了吗？他怕打烂了。 哦，你怕打烂了？那你，我认罚， 认罚怎么讲？ 认罚跪地给我磕3个头，这事儿算没了，算了了。 那行，那我认罚。”把绳子给他解开， 有人把绳子给解开了， 不好别咬我啊！ 张成跪地磕头，和珅高兴，跟我装疯 啊！只要这3个头磕完了，起来我就宰了你，你是装疯。 张成跪地当当当3个头磕完了，站起来哈哈大笑， 我磕完了，小九该你了。 和珅心里这气啊。九王爷扭头来冲着和珅，你出的主意。他说他磕完了，现在该我了。 那么说我是磕是不磕呀？ 以上您听到的是曹云金表演的单口相声《官场斗》当中的非常精彩的一段《棒打亲王》。我们请您稍事休息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的空中小林再继续听这段单口相声佳作。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见。

改革开放大新纪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菜，做点毛豆小凉菜。左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。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早上5点钟，南郊观象台气温为23.4度。受低层偏东气流影响，今天本市有小雨天气，外出请您要带上雨具，注意防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阴转小雨，偏东风3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5%。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，东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2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，今天阴有小雨，偏东风3级左右，气温26到24度，登山气象指数是5，山区和浅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，不适宜登山。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天气，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。今天最高气温26度左右，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，感觉天气比较舒适。今天云量较多，紫外线气象指数是3，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。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嘞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。 凡是女的，我们家男的多。 风波这么一开呀，我心里都开了花。87.6空中笑林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。 相声讲究，说学逗唱，演员打小勤学苦练，终于拿下豪派马派，早已桃李满天下，但是不屑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。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，论风的文章可以迅速不论八卦。别看这个年轻人，他平时身上有黑泡，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。 这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，太逗哏了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上半段我们请您欣赏曹云金表演的单口相声官场斗，这是一个长篇的作品。那么这两天呢，我们为您选播的是其中的片段棒打亲王。官场斗又叫君臣斗，是传统单口相声八大棍之一。据说呢，这个段子来源于长篇竹板书刘公案，在清朝的时候呢就已经有雏形了。那么当年相声老前辈穷不怕朱绍文就曾经说过相关的内容。近世以来的相声老前辈、相声名家，像万人迷李德阳，还有张寿臣、马桂元、刘宝瑞、刘奎珍、王长友等等，都对这个作品进行过加工创作。尤其是刘宝瑞先生表演的版本风行大江南北。青年演员曹云金表演的官场斗，在传承老先生的表演特点的同时，应该说有他自己鲜明的风格，也是曹云金具有代表性的单口作品。好，我们就请您继续欣赏这段曹云金为您表演的官场斗片段。 哎，看来他是疯了，可是我总是不信呢。你看他现在敢让我给他磕头，他不是疯了是什么？咱再试一下，还是甭试了。依着几位王爷，算了，甭试，不行，和珅非要试，你还要试，这怎么试？这样，我倒有一计，刘爱，上茅房，弄点大粪来，让他吃。他要是真疯了，他得吃；他要是假疯，他就不吃。去，拿去。刘爱赶紧答应完了，奔后边拿大粪。不敢怠慢，张成心里这气，好你个和珅，不跟你有什么仇，我是一个下人呢，我打的可不是你呀。王爷都说完了，你不行， 让我吃屎，哎呀，怎么办？表面上不能露出来， 啊？和珅，你说什么？ 我说让你吃屎， 快拿去。 硬挺着， 快拿去。 刘安奔后头，没奔茅房，奔哪儿？奔厨房。这么多年的兄弟，必定照顾他。来到后厨找谁啊？厨师长刘顺，咱们前文书提过。 刘师傅， 哟呵，大管家您来了，什么事儿？咱们厨房赶紧出了事儿，那个把那个麻将给我。麻将没在，麻将柜门里了， 拿出来给我。 拿出来，老爷都锁上了。怕咱偷吃 麻将，他就说给撬开撬开撬开。 麻将 还有那个红糖， 红糖柜门里，那什么那柜， 给我 锁上了，怕咱偷吃。哎呀，这也怕咱偷吃， 给撬开撬开撬开。 红糖拿来倒进这麻将这个小坛里，拿手和了红糖和麻将，一会儿和了挺浆糊，捧出来拿手搓，捧出来搓，越搓越长，哎，弄一个托盘盘好了，端着这托盘冲刘顺，刘顺在边上一直看着， 大官这干嘛呀？这是 刘师傅，瞧瞧这像什么？屎，像吗？ 就是。 太好了，只要像就行。 拖着这盘奔头来，他这样拖着，两个手伸得很靠前，脑袋往后，做出来那个很臭的样子，偏着脸啊，他往头里来。来了头里，瞧这帮人跟这站着呢，张成也跟这儿，好几个人摁着。他没奔张成去，先奔九安，端着这盘子。 九安，你们臭吗？ 去！ 我问他干嘛？我问他，给他吃。 端着盘子过来了。张成心里这个气呀、啊，刘安，咱俩哥们这么多年啊，你太孙子了，真给我弄大粪池。再说你少弄点儿，这一大盘啊，不熏死我也撑死我呀。刘安不容分说，拖着托盘到跟前，往张成嘴里就送，动作也快。没等躲，这麻将和红糖碰着嘴边了，一碰着嘴边，张成提鼻子一闻，这好怎么香啊？这谁拉的？谁能拉出这？仔细，哎呦，麻将和红糖，哎呦，太好了！吃这麻将和红糖，酒啊，沾边吃干净。 啊，是疯了，是疯了！和珅，你看，和珅，你们看，和珅。 他是疯了，他吃了，张成吃的高兴，当当当往嘴里送，心说太好了，这个东西只有老爷过生日才能。府里日子过得多细，天天吃面条连鸡蛋都没有啊，太好了，我吃这个，张成吃这几个玩意都看不了，哎呀。别让他吃了。一会儿功夫，张成把这一盘子都吃完了，拿手一擦嘴， 还有吗？再来一碗， 还要吃。几 几位王爷都拦着，刘墉也过来，行行，差不多差不多了。 这是吃我多少？吃我这么些个？ 王爷，您看他是不是真疯了？还是真疯。刘安也过来了，王爷他是真疯了，从小就有这病根儿，你们不知道。他呀一着急就爱疯，小时候啊这个感冒发烧吃那个凉药吃多了，脑子有病，这个一着急啊就爱犯病，一犯病就是三天，三天准好。哦，你是让我赶上，这不倒霉吗？我先别吐了，别吐了，害人害己。别吐了，别吐了，还是真疯了。得了，我们王爷不能跟这个疯子一般见识，和珅灿烂，我觉得他是假疯。七王爷八王爷过，你都吐成那样。行了，别试了，别试，就这样吧。赶紧吧，赶紧，罗花，妖银子。一说妖银子，哎，对，我们那妖银子，他们是送银子来的，罗花得收银子呀。得了。张成这事儿算过去了，赶紧我得收银子办正事儿。这个皇上还跟那个金銮殿上等着呢，这个赶紧吧，收银子。去刘安，上煤铺把这台秤借来。要台秤，摇银子，一摇银子合身，麻爪子，坏了，摇银子他就摇出来了，明三暗四，多一万两，他得问这怎么回事。得了，我别等他发现，我先说话了，先下手为强。哎，那个，刘处长，甭要了，哎，别得要呀，这不是三万两银子吗？刘墉也知道，上金殿皇上都跟他说了是四万两。啊，这是三万两银子，就我们得要呀。啊，不是三万两，其实是四万两。啊，怎么是四万两？哎，这叫明三暗四。皇上说呀，赏赐您三万两路费银。我一瞧呢，我说三万两不够啊，我那意思就替您多讨去一万两来。可是这功夫。旨意写完了，我说就甭改了，我回来跟您说一声就完了，传皇上口谕，多一万两银子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把我那顶子拿来。刘安到门房把这个顶子拿来，再拿。哎，您这怎么回来的？不瞒您说，刚才我进了趟宫啊，皇上让我官复原职，也跟我说了是四万两银子，没有揭穿和珅，将错就错就下来了，人有见面之情，不要把事做绝了。对，皇上也跟我说了，是何大人替我多讨下来一万两银子啊。可不是吧，这个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咱们一块儿同朝为官这么些年了啊，甭要了，其实四万两。三位王爷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这个刘大人既然多讨下来一万两银子，这是我帮你讨下来，你得请客。你看他还当真的啊，你得请客。都说无功不受禄，这回我们有功，你们得请客，是不是？见证有份，三位王爷都在这儿了，咱们一块儿，你得破费，行吧？可以啊，我现在官复原职了，皇上又赏了四万两银子，还有何大人的功劳，我们应该。好，我请客，甭哪天了，今儿我就下帖，后天您上家来，行吧？还有三位王爷，七王爷、八王爷、九王爷都上我们家吃来，可以吗？咱们中午跟家好好的喝点。好啊，这是好事。得了，后天我们上这儿来。七王爷、八王爷、九王爷、和珅各自回府，这儿不提啊。他们走了之后，张成不用捆着了，过来冲刘安抱拳拱手：兄弟，太高了，我今儿算开了荤了，有日子没吃这玩意儿。刘墉过来了，刘安，你怎么这么不省心呢？少弄点不行吗？吃过多少麻将来的？行，等着吧。过些日子，这个他们还得上咱府里来呢。张成，你这还是个麻烦事儿。没事，到时候就说我病好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也只能那么办了。等到后天，说现在的时候，上午10点半，三位王爷、七王爷、八王爷、九王爷，连同着和珅。上刘墉府里来了，刘墉在头里带着，出来迎接，迎接完了让到里边去，奔书房，书房都收拾干净了，到书房一瞧，九王爷心说，今儿没有埋伏吧？ 上回坐太师椅摔一屁墩儿，今儿个的还不错哈，看着还行，但是他们家的东西说不准。那个和珅，你先坐，你先坐，那意思就是你一块试试。你看别人都坐了，没事儿。九娃也坐下，呵，还是坐这个太师椅舒服，小板凳不行。你们家是一天一个样。张成、刘安，俩人过来了，手里边端着托盘，里边有盖碗，沏的是茶水。小的给您赔礼啊，这头两天疯病犯了。啊，对，你不疯吗？啊，这不是三天准好吗？这就好了，你好的也快。我得给您赔礼道歉啊！来，您喝茶，端一盖碗搁在桌子上。九王爷，瞧了瞧这盖碗，比上回那个破茶壶、破茶碗强太多。端起来，刚要喝又放下了。这不是圈茶吧？这不是，这是太后恩赐的。上回你也这么说。您尝尝吧，这好极了，我们中上都不舍得喝，好茶饮。打开盖一瞧，喝，特别清澈，喝吧。滋儿喽一喝，喝真香。来，和珅，你们尝尝这个茶，也真不错啊，我都没喝过。来，七哥八哥你们也喝，滋儿喽滋儿喽一杯。他们这儿喝着茶，刘墉过来了，七王爷八王爷，来，我跟您告假，和珅呢，我得出去一趟，你又干嘛去？给您安排饭去。上次说是拿酒去，你要是去也可以，你把张成带走啊。这让我受不了啊。也没事，让他们陪着你。我给您安排饭去，赶紧去吧。刘墉奔后边安排饭。简短截说啊，有疏则长，无疏则短。刘大上午10点半开始喝茶，喝到下午1点半了，刘墉一直没露面。您琢磨琢磨，上午吃完早点，上人家去，沏上好茶水，一会儿一杯，一会儿一杯，这杯喝完了没味儿了，重沏。10点半喝了1点半，肚子里没食儿啊，净拿茶水涮。三位王爷加一个中堂，咕噜。肚子里叫唤，他饿呀，咕噜。哎呀，张成刘安，你们老爷回王爷给您安排饭去。上哪儿安排饭去了？这出去买都买回来了。去，把他给我叫来。把刘墉叫来。王爷怎么着？这等不及了？废话，1点半了，我喝那么长时间了，这饭上哪儿安排去了？我这一会儿就得给您办酒席去了。 甭酒席了，等不了了， 酒席来我死了。我都饿死了，赶紧弄点点心，我们先点不点吧。点没有，这么大中的府没点心，随便弄点吃的，家里有什么弄点来。 家里没什么吃的呀，这个 家里倒是有点吃的，恐怕拿来之后呢，就是王爷您没吃过。我没吃过。王爷不高兴，和珅一瞧机会来了，过来了。刘墉胡说八道，你说我没吃过我认了，王爷金枝玉叶什么好东西没吃过？没吃过。哎，我这个东西啊，要是拿来，王爷甭说吃，连见都没见过。这话越来越大，连见都没见过啊！他这个东西主要他不是我的，咱们此地也没有，这是我山东老乡的。你们老乡的王爷也见过，你拿来我们瞧瞧到底什么东西，我们还没吃过没见过，去拿去。那得了，大哥说好了，这是我们老乡的，我去拿着。一会儿功夫上来4个小瓷碟，一人面前搁一个，碟子里边搁上一根象牙的牙签，每个碟儿有一根。王爷低头瞧瞧，瓷碟儿我没见过，这东西能吃吗？我说您等着，一会儿就来。